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19周年，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和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90周年，德国和安哥拉分别举行了庆祝集会、讨论会和座谈会，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会上发言者称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不朽业绩后说，因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英明的领导先进革命，所以朝鲜军民在加强国防力量和建设经济强国方面创造惊人的奇迹，不断掀起革新。